当我睁开双眼，打开窗看着天，美好世界早已不见。没有想法，没有承诺去实现，黑夜的一切我不想总在寂寞中体验。说的所有语言，做的所有一切，时间已经等得太倦。新的空间让我抓住这瞬间，走得不远，而你早已说再见。你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，太多的我已看不见，只在乎我曾经拥有的一切，是不是我的梦已经改变。当我睁开双眼，打开窗看着天，美好世界早已不见。没有想法，没有承诺去实现，黑夜的一切我不想总在寂寞中体验。说的所有语言，我做的所有一切，世界已经等得太疲倦。新的空间让我抓住这瞬间，走得不远，而你早已说再见。你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，太多的我也看不见，现实已经离我太遥远，是不是我的梦已经改变。你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，太多的我已看不见，只在乎我曾经拥有的一切，是不是我的梦已经改变。多想再次浮现这画面，